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最怕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我向你飞，温柔的坠，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向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追，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我想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被爱的感觉。 枪手有人没资格，怒视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唉，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就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没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哎，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只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

九六九，春节的故事。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春节的故事。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灶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年了。传说每年的这一天，灶王爷都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每家每户这一年的功过。以前过小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家里的长辈说，吃灶糖是为了填灶王爷的嘴，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敬献糖瓜。当然也有的地方是用芝麻糖的，为的就是让灶王爷嘴甜一点，多在玉帝的面前说好话，来年给家里一个更红火的光景。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汉族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的神位，据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爷自每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到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者是恶行。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予灶王爷之手。因此对于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是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小年祭灶已经很少看到了，但是每到腊月二十三，很多家庭为了图个吉利，还是会保留些许传统过小年的方式。在小年的这一天，有的家庭一定会将自家好好的清扫一番，因为传说家中的蜘蛛网啊、垃圾等等都是灶王爷在记账，因此要毁掉灶王爷的账本，扫尘的风俗由此而来。糖衣炮弹对灶王爷也管用，祭灶王爷做糖饼的风俗有很多地方都有，用糖饼把灶王爷的嘴抹上，让他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最后呢，就是要送灶王爷一程了。传说灶王爷到天庭是骑马，所以要准备稻草和黄豆装在盘子里，在送灶王爷的时候要到院子里把这些撒掉，作为灶王爷坐祭的草料。哎，咱们古代人民想的还是蛮周到的嘛。中国地域辽阔，小年在各地也有着不同的概念和风俗习惯，甚至连日期都存在着偏差。但是小年也意味着人们也要开始准备年货了，准备干干净净的过个好年，表示新年要有新气象，表达了中国人民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春节的故事，我是主持人亚威。小年到了，你可以陪妈妈上街买点年货，带父亲去剪个利落的发型，再给全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或者你没法陪伴在他们身边，打个电话回家报个平安，他们也会觉得安心。 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

经典九六九，最专业的策划团队，最优秀的创意文案，最完美的声音表现，最精准的客户群体，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 今年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有你的记忆干燥成瓶中沙，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管它风沙管它风沙，我一样找到你啊，管它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越等我就越来越潇洒，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花，偶尔闪着泪光为你我 这种情如花，伸手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也能一双耳朵未来却不会中华，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因为我爱你呀。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是阿哲张信哲。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蓝，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